江山来，客官们笑颜开，小奴家为你歌一曲，诉一诉我的情怀。一人嘛你常来，二人嘛情常在，三月嘛我生一朵花，这朵花要你怜爱。风儿嘛为你藏，花儿嘛为你带，小奴家只有一颗心，爱你呀千年万载。酒宴嘛摆上来，客官们笑颜开，小奴家为你歌一曲，诉一诉我的情怀。情常在，三月嘛我生一朵花，这朵花要你怜爱。风儿嘛为你藏，花儿嘛为你带，小奴家只有一颗心，爱你呀千年万载。